珠宝城五月聚会狂欢，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三日，全场黄金零折旧、零损耗、零差价升级换新，钻石彩金享七七折，满额更有液晶电视、iPad 等好礼送不停。哈弗授权新丰源 4S 店入驻三河，全系哈弗车销售，专业稳修保养，快速理赔出单。三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销售电话318-0012，服务电话318-0016。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嘿，各位，每天的这个时间和你在电波当中相会已经成为了我的生活习惯。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用好音乐陪伴你的快乐生活。非常希望每天的这个时刻你也在电波的那一头在等候我。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萧亚轩，叫做 Honey Honey Honey。如果你看过萧亚轩的现场演出，你会发现他全身都带着时尚的特质，虽然没有任何的配件，但是他那种发自内心的确定和自在更是有极致的时尚范儿。一起来听到萧亚轩带来 Honey Honey Honey。 你在我耳边唱歌，我乖乖听歌轻声，时间仿佛停止了，在这里着你永不放手。看着你眼微笑脸，你的眼神让我心动了，握着你粗粗的手像个小女人，厚厚的肩膀靠着在你身边，不停傻笑着，嘟嘟的嘴角让我好想亲吻。你在我耳边唱歌，我乖乖听歌轻声，时间仿佛停止了，在这一刻抱着你永不放手。做我的Honey Honey Honey，心里下半个世纪，我又分分秒秒好好爱你。Oh honey honey honey， 躲进你的怀里，我要我们腻在一起，这样一直甜下去。看着你眼微笑脸，你的眼神让我心动了，握着你粗粗的手像个小女人，我的肩膀靠着躺在你身边，不停傻笑着，嘟嘟的嘴角让我好想亲吻。你在我耳边唱歌，我乖乖听着轻声，时间仿佛停止了，在这一刻抱着你永不放手。做我的 Honey Honey Honey， 藏在你的心里，下半个世纪我又分分秒秒好好爱你。 Oh Honey Honey Honey， 躲进你的怀里，我要我们腻在一起，甜蜜甜甜下去。

使用安全带可将交通事故伤亡风险降低40%以上。交警提示，驾乘汽车出行请系好安全带，驾车带儿童出行时请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避免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 要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一厢情愿，要一步一步，对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 什么样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样有感觉。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感觉情缘小事也变得浪漫，听理想话都能笑到流汗。一恋爱我的人会亮起来，一恋爱我会活得更精彩，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微笑像有翅膀停不下来。 这话语就这么难缠，我话语全把忘传。我天就是为了有只手谁有这个这么难忘吗？ Say you must be too many think I'll be so 完美， So you better stop too many 让你走进我会 say again If I round and round for the year we both you be like this is the truth I say I don't know can't tell you right now but we can still be my boo It's just like something about you makes me feel I'm so good So just stop don't like to be big wouldn't stop if you could 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要一厢情愿，要一步一步，连缘分都定住，才有真的幸福。 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样有感觉， 吻一下，拥抱一下，就是我誓言。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看着情人小事也变得浪漫，听理想话都会笑到流汗。一恋爱我的人会亮起来，一恋爱我会活得更精彩。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范逸臣，范逸臣的声音是国语市场上让人有爱情幸福感的男声，拥有高亢温柔又丰富的声音特质，音色清澈明亮，可以把看似悲情的歌也唱得很有希望。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 Piano， 来自范逸臣。 爱是那一年海的沙滩，浪花的圈圈，黑剑士和你多日不见，看指尖还有线，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每个人心中都有架钢琴，尘封在回忆，任凭我珍惜你的插曲。时间偶尔提起，把

无法言语，我的感动是完全因你。 组合叫做凡人二重唱，凡人的音乐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让人感觉平凡又温暖，总是很贴近生活，也贴近听者的内心。音乐当中传递出的那种蓝领的情绪，现实和理想的纠结，则是他们作品当中重要的主题。他们的歌中的文字既不追求沧桑感，也不突出唯美度，却又深切而现实。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凡人二重唱和张宇合作的《朋友别哭》。 扇窗能让你不绝望，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的一起多少的你的知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前走 就不可能回头望。 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不牵手又太孤，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路，我要有感触。朋友别哭，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朋友别哭，我陪你就不孤，我陪你就不孤独。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 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 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

灵魂歌手开唱瞬间能击碎万颗心，它不属于瞬间，它属于永恒。那些感动了自己的歌是最好的证明，如今不知多少人听。色的跑道旁，人们工作繁忙，今晚有人登场，等待消失的光， 击碎万颗心。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因为与你散发，我爱的人 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个歌手呢，他就像是微微的风，不经意的时候总是擦肩而过，可是当迎面扑来的时候呢，总是人感觉无限的惬意，就仿佛在风和日丽的春日里沐浴着春风，享受着暖阳，有一种说不出的舒适。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最初的 情人。我想早上起床刷牙洗脸化妆，该不该穿高跟鞋，火腿蛋白奶茶，昨晚说的梦话，办公桌上的灰尘，烦恼还在昨天，今天重复昨天，星期六的约会是我唯一能期待的明天，手牵手又肩并肩，有梦测量的时间，再给我多一点我们真实的从前，过一天算一天，也许梦就会实现，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七雅人的童话，南瓜马车城堡，彩色亮片白衣裳，人族用的背包塞满历史漫画，总有一天去流浪，稚气高的公主离开童话的包，不决定去闯一闯，人海茫茫，一切不是想象，手牵手肩并肩，拥抱所有的时间，一低头一眨眼，不用说我同等了解，拍拍手转一圈，也许梦就会实现，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歌手 JJ 林俊杰，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精准，和声音色统一，咬字严丝合缝，又保留了大量的唇齿音的细节，融合了 R&B 电子轻摇滚等颇具力度的风格，唱出了明亮和跳跃。一起来听到林俊杰带来的爱笑着眼睛。 如果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戒指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傻，他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都爱上的眼睛，流过泪让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伤心，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未必能自己，

定爱情都是天意，放眼望去别人还是比不上你，我竟然想停下来，去远家楼再回想爱。 就不会再有你。于是我来到天使街，星星睡在台阶上，天使拿着彩色笔画着图画在墙上，图画和天使在歌唱。啦啦啦啦，弄个月亮就在身旁，图画和电视在跳舞。啦啦啦啦啦，让你们都感到孤独。 来到我们身旁，就让我

笑着回到我面前，让我像那风筝贴着天空的脸，让爱是今生